touch my body. I don't.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今天有大明星贾玲，我们要不要先鼓鼓掌？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大家好，现在是周六，北京时间的18:01:36，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静瑜。 下午好，我是杨帅。 刚刚有预告过哈，大明星，我们先来欢迎唱吧超级大红人小九。 欢迎欢迎欢迎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九。 哦，声音好好听。 是，今天是唱吧大红人终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知道，我们节目经常会请很多的音乐爱好者来到节目当中做一个现场的 live， 同时也会推荐大家去唱吧上把自己的这个演唱的视频啊、音频啊录制下来，同时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推荐很多的唱吧的一些精彩的红人 MV。 是， 而今天我们是把唱吧红人请到了节目当中，可以预想到今天我们在唱吧上的这个直播间人数还有小礼物应该会刷爆吧。 是，今天有个区别，就是以往我们的都是唱吧红人，今天呢我在做节目的功课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的嘉宾的头衔是唱吧的超级红人。 哎，这个我们就不太了解啊，红人和超级红人有什么区别？ 是 超级红人可能就是指玩的比较久的，然后粉丝量比较大的那些吧。 对， 这个粉丝量比较大到底是多大呢？来，杨帅说一些具体的数字吓吓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首先呢，就是我们小九在唱吧里上传过超过了350首歌曲。 350首歌曲。 对，然后他拥有191万粉丝。 191万粉丝，这个即使放在新浪微博上也算是大 V 了。 对对对，等等还有非常多的这个金曲。 是，就我们提一个吧，就试听总数差不多是达到了 7477万。 对，千万级的这个试听总数。所以今天其实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现场呢，除了现场演唱之外，也会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互动起来。 是的，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再次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青年广播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通过唱吧 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只有3步。第一步是打开你的唱吧 APP， 第二步是点击右下角的发现，第三步是找到直播，点击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了。我们每天都是在热门上咯。 是的，现在呢已经有好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了。哇，自从刚刚看到小九的身影之后，人数在直线的飙升。 而且礼物没有停，一直在送礼物。 是，那今天一开始还是要先进入我们的先声夺人，今天要先让小九跟我们亮亮嗓，来大家感受一下超级大红人到底魅力在哪里。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如果现在正在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会发现特别奇特的是我跟杨帅后面这个屏幕在挪， 到底是我们在动还是背景在动呢？ 是这个背景在动啊， 是的， 要挪到我们的表演区，因为今天小九要给大家唱歌了。 嗯，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带来的歌曲是，小九先跟大家介绍 一下吧。第一首歌曲是 第一首歌曲叫做阴天快乐，来自陈奕迅。 哇，非常经典的 Eason 的一首歌曲。为什么会选这一首歌曲？因为刚刚也提到你在唱吧上有300多首已经发布出来的歌曲。 对对对。 然后挑选这一首歌曲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因为这首歌在很多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就像现在下班的这个点，然后会自己倾听，就戴着耳机，感觉这个世界很多人，但是也来来往往的。 嗯， 原来是这种气质，忧郁气质的。 对对对， 我特别喜欢听小九的声音，觉得他应该去我们台的午夜节目，这样会吸引很多。我觉得吴周彤老师有人来抢你饭碗， 感觉很有故事啊。 是有一点像。那现在呢，随着我们今天的这个海报还有大屏慢慢的挪到了表演区，我们的整个的重心要往表演区去挪了。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曲《阴天快乐》，要不要号召大家给你刷刷票啊，或者说送送小礼物啊什么之类的？还是根本就不用？一般你自己直播的时候应该是只要一开口就礼物不停吧？ 我基本上直播的时候没有跟大家要过礼物，但是大家都非常的想去刷这个礼物。 对，其实他还没有唱，我们的很多网友就已经在我们的火星平台上说出了他的名字，精纯是他的原名，然后还有网友说我要陪你一个十年又下一个十年。 哎呀，你看现在镜头切过来发现我们俩背后什么都没有，我觉得好可怜呢。 对，怪怪的。 是，那就赶快让小九唱歌吧，一首阴天快乐带给大家。 阴天快乐，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锁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 送起你们的小礼物好吗？好的， 小礼物真的完全没有在听， 谢谢。 翻山越岭之后，爱情深处规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也像今夜没有用，那些日光的因果，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就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旧梦，过去穿过了，现在绕在心海中，脑子记海中，陪我你我旅行变成老头，哦热的哒哒哒哒哒，所以我淡定地走在人海中，偶尔想看云峰却没有风，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 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 我原来发现应该小九应该是有专门的粉丝团吧，你们还有专门粉丝团的 slogan， 就是小九我们陪你十年又十年。 对，好多人都这样说，而且刚刚我们小九在唱歌的时候好多好多人都给我们送了礼物来感谢一波吧， 来感谢一波，点个名先。 非常非常感谢我所有的家人，陪伴我的二一三，非常感谢，因为你们一路陪着我到现在。 嗯，二一三是有什么特别的名字吗？二一三是你的粉丝吗？ 二一三是最初支持我的一群人 啊。 对， 有的粉丝忠粉啊，也算谢一谢。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哎，那现在看到我们的大屏中又回到我跟杨帅这里来了。那也请小九回到我们的访谈区来，今天要一起进入的魔音秀来了解一下唱吧红人的日常。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看了刚刚小九在我们的表演区演唱阴天快乐的时候，真的内心有妒忌到不行，因为这档节目我主持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从来没有看到直播间里这么火爆过。 是是是，好多人给我们送礼物，说不仅陪十年，我们要陪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 嗯，还有好多朋友都是连机了小礼物过来，在这里一并谢过。今天确实太火热了。那看到这么火热的景象，我不禁除了嫉妒之心之外呢，还想特别的取取经。想问问，要想在唱吧做超级红人，拢共分几步？ 其实有一步就够了。 哎 啊，快，好多朋友应该都特别想了解，就怎么样像你一样可以成为唱吧超级大红人。 就是我们都是普通人。 这跟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这个节目的宗旨是一样的， 素人来 K 歌。 是的， 对，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去玩唱吧都想着啊，我要有多少粉丝。但是我刚开始玩的时候，就是别人来给我听我的歌，我都会一一的听回去。我 是 我、 就 是、 其实我也有这个阶段，就是大家互粉。 对、 就是、 叫做大家互粉。 对对对，你来听我的歌，在我这儿留下了你的脚印，然后我回去继续关注你，然后继续也听你的歌，然后觉得好的我也会给你评论点赞。 我觉得你们这好多步，我一般是第一步录制，第二步觉得太难听，第三步 删掉。 是，还有刚刚清新播我们的老朋友他说了，总共分一步就是微笑，因为是刚刚应该从我们精纯的这个小特写镜头有看到特别微笑，有两个特别漂亮的酒窝， 是的， 非常的美， 很有亲和力。 是的，哎，那今天呢，除了一开始介绍说成为这个网络红人啊，这个当然还是要看个人的歌唱水准， 是， 以及你在这个平台上的一个付出的程度。比如说像刚刚杨帅跟金纯都提到了，一个一个要互粉回去，或者说去听大家的，逐渐积累下来自己的一些人气。而一而再再而三，大家会发现说，哎，这个人确实唱得很不错，所以每次就会专门去 follow 你。 对， 那其实今天呢，其实我们也准备了很多来自金纯的在唱吧上的一些作品哈。我们现在先来看看这个，哎呀，现在这个因为是横屏，所以好像被删掉了一部分。我们来看看这个，这是金纯和自己的好朋友是吗？ 对，这是我一开始在唱吧里面结交的很好的朋友，叫做宋鹤伦。他是我的搭档，当时我们俩一起有合作过好几首歌，然后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南山南》，这是来自金纯小九和他的好朋友宋鹤伦在唱吧上的作品。 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不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尽一生做不完。 我们其实可以听到哈，这样一首《南山南》嗯，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开始。作为我们挑战新歌声，大家比较熟悉我们节目的，没有这么的简单。 是， 接下来就是套路满满，因为刚刚 套路满满 是提到这，金纯的眼睛不自觉睁大了一点点， 对， 吓了一跳。 我们想知道哈，就是你在唱吧上其实是录过300多首歌曲，嗯，大概都还记得有哪些吗？或者说自己比较满意的？ 我应该都会记得。 都会记300多首， 这么自信。 嗯，那现在告诉大家金纯的这个唱吧昵称，大家其实可以去搜索什么就可以找到你。 嗯 嗯，搜索 JUNECHIN9， 其实我这个比较难记。 对，但是还是有这么多的粉丝，191万粉丝，所以说名字难记不重要。嗯， 是 不重要，可以从那个唱吧的排行榜有个实力综榜。 哇 赢了， 埋了个伏笔。 是在实力总榜当中就可以找到金纯的作品。嗯，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有小心机的准备了5首，就是从你这300多首歌曲当中截取了一些片段。 嗯， 我们要迅速的放出这首歌曲之后，让你跟大家来比一比，看看谁猜比较快。现在也希望大家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动动手指喽。我们会随机播放一段金纯自己演唱的在唱吧上的这个片段。 对，因为 你要迅速的猜歌名。 对，在火星平台里也很多是你的粉丝，所以考验你们是不是死忠粉的时候到了。 是，我们先来听听第一首哈，然后我们先看看有没有朋友答对，然后最后由来你来揭晓。嗯， 对， 但万一由你来揭晓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歌，这就尴尬了。这就杨帅来揭晓。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我来揭晓。赶紧来听听。 但今天觉得好像没有你来揭晓的这个机会。今天又在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三百多首我都记得。 我都记得，我都记得。 但是我们有一个难度的递增，第一首歌可能会简单一点。 什么歌呢？别找我麻烦。哇，正确答案一波接着一波哈。我们来念念答对正确答案的，有梁大大 ZZ9， 还有西西家圆圆，以及Kara 张坤婷，还有美美美。 我怀疑有人泄露了题库，打字怎么这么快？ 对，超快，就一下子全部都蹦出来了。 对对对， 他们也是无限的循环。 对，听到第一个音符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了。 是，我觉得今天不止杨帅没有机会，我觉得连金纯也没有机会。 对对，连我也没有机会了。 来第二首。 默默把你想我的勤劳，我在何方。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我们的这个 Carrie 张坤婷， 天哪，这是刷屏的节奏，完全都看不到大家的名字。嗯，这起码已经我目测的有50多个已经刷过去了。 对对对， 还有静心静静心，以及蝶梦儿、清新 boy， 还有守护小侠、小台台、若香偶、梁大大，全部都是答对了。 是， 来给大家点个赞哈。第三首，第三首， 难度会越来越难哦。 看看金纯有没有机会这一题。 好想好想， 是好想好想。有朋友答对吗？好想好想，哎，但是有朋友说好想好想你，好想你应该是另外一首歌吧？ 对， 那现场可以清唱吗？这是套路之二。 好想好想， 那这个是好想好想，我们要听的是 好想 你， 好想你， 好想你，好想好想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 哦，好喜欢小九这个嗓音，就是所有的歌被他唱完之后都像是他的歌。 对对对， 套路套路套路。 这样好多朋友都答对了，真的一波接着一波。嗯，来，紧接着难度升级，第四首。 不必压抑我的笑，他无法带。 爱笑的眼睛， 爱笑的眼睛 都被我抢光了，怎么办呢？ 其实吧，我要说一下，前四首真的还算蛮容易的，但是到第五首的时候，可能连歌词都没有 啊，这么难。 对， 但是还是要表扬一下张坤婷小朋友，连续4题全部都答对了。 嗯， 还有梁大大，以及游戏悠悠关注了我们，也要号召大家，如果您正在唱吧看直播的话，希望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是的， 每天晚上18点我们都会在唱吧进行直播的。 嗯， 也会有更多像金纯这样的唱吧红人，还有音乐爱好者都会来到我们的节目。 是的， 大家点点关注哦。 是的，哎呀，谢谢这么捧场的嘉宾，第五首来了。 我的哆来咪嗦，望着湖山去。 这首歌是什么歌呢？ 先卖个关子，真的是自己的亲粉丝啊，已经开始在做提示了。 我觉得这首歌有点难哦。 有没有现在看看？ 哎呦， 答对了，送一个么么哒。 小白妖精女王。 是还有吗？我刚看到有两个朋友已经。 还有我们的这个张坤婷。 嗯。 哇，大家一样的哎，我以为这首歌会更难，结果没有。 答对的数量依旧很多很多。 你是低估了大家了，大家就真的都是死忠粉。所以说简单的一个小互动啊，气氛热起来了。大家现在呢，今天金晨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所以大家可以提提要求，满不满足嘛，我们商量着来。 哎呀，这个不是得看大家提什么要求吗？万一是不是那个什么的， 我们一般都提唱歌的要求。 这个尽量的去满足大家，然后不够我赠送。 哎呀，太厉害了！ 这个好，这个好。 是，那其实做完一波小游戏哈，还是想要聊一聊，因为平常大家在你的直播当中，或者通过你的主页聊到更多的都是唱歌的内容。 对， 我们其实除了知道如何在唱吧上成为网络红人，当然只是知道自己也没有这个机会。其实我们也知道说，金纯除了有唱吧超级红人的这个身份，还是一个创业老板。 哎， 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自己这方面的故事吗？ 其实我爸经常教我一句话，就是。做人嘛，诚信第一。如果你从第一笔的生意都做不好的话，就是别人跟你说，你可能只想达到这个成交，因为想知道，你的能力到底有多少。那你可以开始的时候只是为了成交，不为了赚钱，交朋友，来做这个生意。后来你发现，慢慢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别人赚到钱了，你反而是开心的。然后一步一步这样过来的也是。 我发现开心是他提到特别多的一个词，就是 做人嘛，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有没有人给我们煮碗面啊？ 对对对，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2:30 了，下面给你吃。 是，好多朋友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持续的在刷屏哈。然后刚刚金纯在提到说做人嘛，诚信第一，然后就有好玩的清新波儿说了低调第二， 低调第二， 低调低调， 是这是你的准则吗？ 我不够低调，我挺高调的。 是，还有应该是你的小粉丝吧，这样很快就卖了，就说也可以跳舞，所以金晨是有舞蹈的。 什么鬼？ 怎么感觉还真的有？ 没有没有，我不会跳舞，他们就想看我这样子。 哦，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对对对， 我觉得。 这个我们先隐藏一下，不能一次性技能全部都给大家公开出来。 是， 也要这样， 也要看看大家小礼物刷的情况怎么样啊。 对对对，大家把一波小礼物走起来，关注点起来，点点点。 说不定大家就是让我们这个小九今天很开心的话，待会儿在唱第二首歌的时候就不自觉的扭动起来了呢。 这第二首歌好像扭动起来还真的有点难。默默瞅了一眼歌词，发现这个曲风。只能跳民族舞，觉得比较合适。 跳民族舞。 是，那其实聊到今天有这么多，因为小九大驾光临，我们挑战新歌声，有这么多的粉丝也跟我们互动起来。其实平常也想知道，你有和粉丝发生过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跟我们能分享一些吗？ 发生过特别多很好玩的，比如说我们以前线下聚会，大家就开始照相嘛，然后他们会把我的照片无限的放大，甚至连你的毛孔都给你截下来，然后做成表情包，上面会写着，要不是 配些文字吗？ 对对，配些文字，很奇葩。然后他们在群里面把我当做表情包，然后在那个唱吧里面截图，对对对，斗图，然后把那个在唱吧里面把我那个就是往上瞟的那个眼睛是那个翻白眼的那种状态写下来，谁瞅你顺眼呀、啊？你看那里一个那个， 就是一些精彩的瞬间截图下来做成了表情包， 对， 还蛮有意思的。 对， 你知道，就是我们以前广播主持人是不用露脸的，只用自己聊天就好了，所以每天你怎么样就可以。自从我们青年广播开辟这个可视化了之后，发现大家特别喜欢在直播平台里面截我们各种的囧图、 囧，对 对。 我发现随便截，不用认真截，随便截都是表情包。 是，这 长了一张表情包的脸。 对， 这说明有这么多的人真的爱我们。 是的，是的。 我们也看到小九前一段时间也是出席了这个唱吧的广州红人音乐节。那有那么多的红人。人一起去了之后，大家现场然后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吗？因为我们没有去现场，在广州办， 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现场的时候，那一天其实下很大很大的雨，那天下很大的雨，但 是 大家 是露天的吗？室外的？ 露天的， 类似音乐节那种。 对对对，它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音乐节。那天下非常非常大的雨，然后 但是我觉得看音乐节下雨是不是更有气氛，大家会更嗨。 对，因为大家的精力全都停留在你的身上， 对， 而不是停留在雨中。 是， 我们的精力也一样的，就想把这首歌，哎，比较放松吧。说实话，就是比较放松，完全感觉全身湿透的时候，就像在家里淋浴，对，就是那种感觉， 回到了浴室歌王的感觉。 对对对对，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边洗澡的时候边拿着那个。 喷头在这里， 对， 扭动着身躯， 幻想自己是巨星。 对，很多人都会有这一个 动态。当然，当然，对对对。 其实感觉到唱歌真的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欢乐。 嗯， 聊了这么多呢，大家有一波开始喊了，就觉得毕竟还是一个唱歌的。 继续唱，继续唱。 随着我们的大屏幕慢慢往过移，我们也请小九现在再次依架我们的表演区，带来今天第二首歌曲。 好的， 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吧。 嗯， 可以先过去。对， 是今天第二首歌曲呢、嗯、之所以说比较难表演这个舞蹈的部分，因为它是一个民谣歌手的歌曲， 陈粒。 是，也想知道一下小九平时的歌路。因为发现你唱的就还蛮多的，就流行也唱，然后民谣也唱， 对， 然后有一些 jazz 的也唱。 对对对， 就自己有特别喜欢的部分吗？ 有，歌词好，然后音乐能够 打动 我自己。 嗯， 打动我自己，我才能把打动我的歌分享给别人嘛。 嗯，听出来了，是一个走心的歌手。 是， 所以带来一首《走马》。 走马， 走心的歌手带来一首《 走 马》。 走吗？走吗？ 走吗？ 对对对，走吗？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喜欢的点点小关注。走马。 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电话还没拨，已经口渴，为你熬的夜都冷了，跑的羊都瘦了。一个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是灵的，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路人穿街过河，好景只有片刻，森林都会凋落，风吹走云朵，你留给我的迷离扑朔，岁月风干我的执着，我还是把回忆紧握，太多都散落，散落太多，好难过，难过是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假寐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你看。 看我很傻， 浪漫无处消磨，无聊伴着生活，空荡荡的自我，莫名的焦灼，世界孤立我，任它奚落，我只保持我的沉默，明白怎么才是好的，坏的都散了，散了太多无关的，散了后我醒了，醒了，醒了，醒了。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假寐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 小九的 freestyle 吗？刚刚最后的部分 freestyle 是要告诉你的是，刚刚在你演唱的过程中，整个差不多爆了得有上千个礼物。对， 哇、wow ！ 所以今天这个是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谢谢， 谢谢。 这是你们新歌声带给大家的谢谢，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真的、 嗯、非常谢谢小九哈。今天演唱的这个过程中、嗯、特别的自如随意，所以让人感觉到了音乐带给你的那一种特别快乐的感觉。 嗯， 其实我们挑战新歌声也是想要 营造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所有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来到电台当中一展歌喉。 嗯 嗯，那今天小九已经连唱了两首歌曲了，在我们最后的环节，有故事的好同学，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背景大屏幕看到，今天是非常诚意的带着自己的新歌《野花》来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的，超好听。 是，那在这之前呢，小九有一支 MV 要推荐给大家，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嗯，这首 MV 呢是来自苏打绿的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为什么推荐这支 MV 呢？ 因为每一次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一听到这首歌就想哭。 想哭。 就感觉曾经很多美好的画面都会沉溺在你的眼前。 感同身受。 对。 嗯。 所以现在在开着车， 但是却发现你连个想念的人都没有。 所以现在在开着车的各位，请不要哭出来， 请不要哭出来。 是，如果你在开车也想要看看今天的嘉宾的话呢，也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观看我们的同步直播了。我好想你，来自我们今天的唱吧超级大红人金晨的推荐。好想你，来自苏打绿的这支 MV、大家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啊，是来自电影《小时代》。所以金纯，你会喜欢这样一部电影吗？ 我会啊，非常喜欢。 一到四部全部都看过吗？ 啊，看过。 女生之间的故事。 说青春的故事吧。 青春的故事。 我们每个人，不管男生女生，都经历过。对，有很多的好朋友，然后有势力的，有普通的。然后我们大家都在一起那种氛围，然后从吃不起饭到大家都创业建立自己开始，就每一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的不同朋友圈。我们都有一个故事， 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 对对对 对， 提到了都有一个故事，那就直接进入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吧。今天我让小九多唱一点歌，我决定不放片花了，省出来一分钟的时间。来，今天的新歌《野花》，跟大家推荐一下吧。 这首歌是《野花》，是我自己的新歌，有点啰嗦啊。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带给我很多的正能量，从我一个迷茫的圈子把我拉出来了，然后我觉得我很感谢这首歌。 一个迷茫的圈子把你拉出来，感觉像是有故事，能细说一下吗？ 就是每个人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瓶颈。你可能对这件事情已经遗忘了很久，但是一首歌曲能把你拉回自己，或者拉回你想念的那个人，他就一下子变回来了。我觉得很感谢这首歌， 非常感谢带给小九很多感动的这一首《野花》。 是， 那大家现在这么狂刷礼物，应该希望我跟杨帅少说话，然后 带来这首 《 野花》。 野花 电台第一次演绎， 对，野花，我随便唱吧， 随便唱也是小礼物多多， 对，随便唱吧。一起来好不好？打字吧。好的。 我是孤独的一朵野花，独自停留在花丛中，也不会害怕。当我有一天我离开了我的家，我才明白太多想说的话。 预备唱。 说今天发生的和明天想要的。 想要什么说。 说你喜欢的和我讨厌的。说你喜欢的玫瑰是带刺。喜欢的野花是温柔的，这土地下，请你把我葬回属于与我的家。这世界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他。疲惫的身体在烈日下开了花。如果有一天我枯萎在这土地下，请你把我葬回属于与我的家。也许你会发现我离开了他，但我从未改变，我永远是一朵野花。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朵普通又平凡的野花，但是野花虽小，绽放满坡。希望我们好好加油，每一个人。 说今天发生的和明天想要的，说你喜欢的和我讨厌的，说你喜欢的玫瑰是带刺的，说我喜欢的野花是温柔的。如果有一天我枯萎在这土地下，请你把我葬回属于与我的家。这世界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他。疲惫的身体在烈日下开了花。如果有一天我枯萎在这土地下，请你把我葬回属于与我的家。也许你会发现我离开了他，但我从未改变，我永远是一朵野花。一朵野花。 非常好听的一首新歌，是来自我们的唱吧超级红人金纯小九带来的这一首《野花》，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上去搜索《野花》，就可以听到完整的录音室版本了。 是的，还有一个 MV 哦。 是，今天大家在收听这个，还有收看我们小九演唱的同时哈，我们这个刷屏还有刷礼物从来就没有停过。然后刚刚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叫大宁213，这应该是小九的死忠粉了， 刷了大概有几千个了。 他现在跳出来，他说两个字就把我逗乐，他说手酸 手酸， 因为是连击， 全程在跟着玩哈。 对对对， 其实我们的节目已经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要留给小九。通常呢，你知道以前的歌手他出歌的话都会来到电台来打榜，就是放自己以前的那个歌曲的 CD 过来。今天我们是直接把歌手请到现场给大家唱现场版，所以来电台自己现场唱歌感受怎么样？ 其实我挺喜欢电台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谢谢你们配合我啊！ 我们这是尬对白，你知道？ 对，因为以前深夜的时候我会录一些歌，然后这些歌就可能给自己设定个标签。我就说啊，对，欢迎收听 FM99.99，我就会，因为我是叫小九嘛，然后我就会自己给自己设定个标签，就会有一个跟大家聊故事啊、聊心声的那个时刻，我还是很想念的。 非常的谢谢小九今天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把频率从99.99再调回 来 98.2， 是的， 98.2，对。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也希望您可以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持续的关注我们挑战新歌声，会有更多像小九这样优秀的唱吧红人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再次谢谢小九， 谢 谢主持人，谢谢在场的所有人， 也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是了优雅，像休假是那种心情。Play it is all my， 认识你是我荣幸。So baby all right， 我们先开始同行，有一点 old school， 反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屈指可数。好啦，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数。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大牌恋爱专家，更没有上市当次公司，只是个饶舌玩家。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走走，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仙女，全是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圣，说那我仙女不会烹饪，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我现在口袋里还真的没有几两银子，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买台凌志，可以像追风少年追寻我梦想旅程，顺便问哈喽小姐，我顺路载你一程。